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104集。 许是希望将来某一天事情步入绝境前能峰回路转，每个人都尚有余地可以周旋。 杨良的话竟然在这个时候被他想起来，他忽然浑身冷汗。 不，这不是自作主张，你在救我。 将军这一战救的人更多。 不，不是。 陆从云惊讶，陈泽明低声喃喃，灯下的他神情怅然，似乎在讲叙，又似乎在自语。 当年我同你现在一般大的时候，有个朋友叫杨良，那时候我觉得很困惑，我觉得我一辈子也上不了战场。我同杨良说，将来我一定要成为不世名将，驰骋疆场。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头，我会叱咤风云，光耀门庭。可后来，可是后来呢？却是我反了。若不是那次攻变，会死那么多人，会有今天的江山摇曳，家国将倾。我是弥补了很多，可死去的人还能活过来吗？这债太重，太沉重。可后来，引出这个乱世的居然是我，哪里是什么驰骋疆场的不世名将？这分明是罪孽深重的千古罪人。 这样的话他从未与人讲过，今夜他却忍不住要将他们吐露出来。他有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想把很多东西告诉旁人，哪怕只是陆从云。他压抑得太久，昭华门之变后这一路走过来，他只为了一个目标。最初他以为那个目标是退敌，直到听到匈奴单于的死讯后，他意识到机会来了，他可以做得更多。天朝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否则这条大船就会垮塌，会散架。陈泽明太明白了，他也涉过政，理过朝，他知道天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夜晚他只要想到这个危机其实来自于自己的谋反，就惴惴难安，无法入眠。从小他听遍演义，梦想就是做一个忠臣，他不明白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什么总是不可得。他的挣扎，他的执着，走了30多年居然都是错的。他的所为与他的所想背道而驰，这也就罢了，可他连累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妻子儿女父母都因为他的错而陷落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这错太大了，他负荷不起。他只有舍弃性命，尽可能挽回还能挽回的东西。在追击绿岩的路上，他与韦寒爵商谈当前的局势，韦寒爵提到以战促和这一策。他听到和谈两个字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了。 让匈奴无力再战，让两国国力达到一个平衡，和谈和盟约才会出现，从此互不相犯。这样的和平能有多少年？10年？15年？够了，15年已经足够。下一代人成长，新的人物崛起，纷争纵然再生，那时候的天朝也不会是如今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 陈泽明抬起手，将手中的信笺凑到灯烛上，火苗从尖角处填起，猛地一下窜起来。 将军，那可是御笔亲书。 萧定。 陈泽明模糊中想起那个身影，萧定在写这信的时候脸上是在笑吧，他总是这样玩弄了人心一辈子。不过陈泽明不恨他，也没什么好恨的了。他守城的时候也自始至终没想过他，在他看来那张龙椅上坐着谁都行，萧定没了还有靖王。段祺义说的并不曾错，护城之战中他一直保留着实力，他不愿为短暂的胜利耗费精神，他期望中的重点不是守城，而是之后的反击。正因为段祺义是讲在点子上了，陈泽明听到的时候才更加气恼，唯恐这点心思为人所知，所以这期间他隐忍，他折服，他为了萧定死守京师，说到底只是因为这两件事恰巧在一条道上，他绕不开罢了。可他到底还是有些佩服萧定的，萧定在最危急的时刻还是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就冲着这个，陈泽明的恨也有些淡了，那些不甘心终于有一天他不再看在眼里，就如同当年他怎么也压不下去的慈福的屈辱，拿到今天来看其实也不过如此。他虽然会有些诧异，诧异萧定居然会在出征前做这种一如当年般无聊而恶意的举动，可他其实也是可以回应的。 那又怎么了，我就是逢场作戏，这些东西早已经不重要了。 那是不是羞辱，萧瑾的事情会不会被萧定拿住把柄，功高盖主之后还能不能保住身家性命，甚至哪怕是青青和子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即将达成的盟约和和谈。他抬起头，陆从云因为他眼底的激进疯狂的炙热而骇然了。 只有这个，非成功不可。 乌子乐非常愤怒，在他听说匈奴派出使臣与天朝言和之后，这种愤怒就如同草原上的野火，天天在他胸腔里蔓延翻腾，直到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这份煎熬而去找单于安图。此前因为绿岩的死，右贤王庭的力量已经被削弱到完全无法与其他派系相抗衡，正是因为如此，阿斯在起事前虽然试图拉拢过乌子乐，但遭回绝后也没有多在意，依然是义无反顾地起兵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乌子乐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保全了他父亲最后的遗产，那些跟随右贤王多年的幸存将士的性命。安图对于他的安分觉得欣慰，他给予死去的右贤王更多的名誉和荣耀，毫无保留地将绿岩夸成了如同传说中英雄一般的存在，并保持了其子乌子乐的地位。然而乌子乐的忍耐却到此为止了，起因是两国的和谈，他实在不能容忍自己父亲的死就这样被埋没在那张轻飘飘的盟约之下。 如果这样的合约最终签订下来，那父亲的死还有什么意义呢？右贤王是为了匈奴，为了自己的民族的利益而出战，并最终死在战场上，可转眼间他的民族和国家就遗弃了他，他们居然踏在将士们的血和尸体之上，与敌人握手言和了。绿岩和那十万将士的生命像一页泛黄的书页一样轻巧地被人翻了过去。 乌子乐已经习惯了仰视自己的父亲，在他看来，父亲就是草原上最伟大最狡黠的头狼，是他延续了匈奴数十年来辉煌的历史，而不是老单于或者新登基的安图。 如今父亲是死了，可也是英雄，他曾经是匈奴最不容忽视的人物，哪怕老单于也为他三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他？ 乌子乐不能忍受这样亵渎式的安排，哪怕这个安排的名义是民心。单于安图并不意外他的叩见，这位新君主无疑对乌子乐的来意了如指掌。于是安图先是感叹了一番，故去的右贤王是多么的骁勇善战，失去他的匈奴怎样的一筹莫展。最后安图还是把话题主动绕了回来，如今的匈奴已经没有再出战的能力，和谈不容改变。乌子乐被新君主的善变绕得无言以对，他涨得面红耳赤，却说不出几句听起来有分量的话。安图有些怜悯地看着他，表示绿岩曾是草原上的雄风，他也钦佩不已，可战场上刀剑无眼，生死不由人。乌子乐大概是被父亲的死打击过大，而因此无法接受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自己一定会更多的追封右贤王，毕竟那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英才，值得这样对待。乌子乐就这样抱着无数虚无缥缈的许诺退出了王帐。他心头的火一点也没退，但他知道在新单于这里他得不到公道。他不是不能接受失败，他只是不能接受父亲的失败被这样对待。乌子乐集合了十数名亲信，悄然尾随南下的军队，到达了两国的边境。在那里，不久之后两国的盟约即将缔结，和平将会到来。而同样是在那里，父亲的血还没有干。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